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看怕都后无来者。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后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嘅啦，就系问佢几时死嘅。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呢有几多个？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啫？所以你由头至尾，第一就系认屎认屁，政府做咗几多嘢？政府喺嗰个 郁敏议坛搞事佬，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系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好啦，翻嚟第三節，咁啊呢次咧都係即係我要繼續講呢個47人案啦嚇。咁嗱呢兩日咧，即係其實嗱今日禮拜五啦，禮拜四、禮拜五兩日個審訊咧就係第26日同第27日啊。咁啊第廿六日嘅審訊咧就係琴日啦，3月16日啊。咁啊47個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咁啊呢個3月16日琴日咧就係。呢、这個第26日嘅審訊，咁啊今日3月17日咧就係第27日嘅呢一個審訊啊。咁呢兩日咧，都仍然係歐樂軒啊作為一個污點證人接受呢個辯方嘅律師嘅盤問啊。咁啊個內容咧，同我上一次講咧，即係都係環繞喺即係呢啲辯方。律師咧，佢係為佢所代表嘅被告辯護噶嘛，係咪抗辯噶嘛？咁佢必須要從呢一個歐樂軒呢一個污點證人嘅口中，係嘛？喺呢一個交叉盤問嘅交叉盤問，唔係交叉啦，唔係交叉佢交叉 cross examination 喺呢個交叉盤問嘅過程裏邊咧，可以令到個法官有個印象就係佢所代表嘅呢啲被告咧。根本就不是激進派，他所代表的這些被告是不同意戴耀廷的攬炒，他所代表的被告是不贊成否決財政預算案這些主張的，或者如果35+入了立法會之後，他們可能不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的，這樣然後就可以減輕他們的罪責。因為而家控告呢一班人咧，就話你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政府，或者好似戴耀廷講嘅攬炒，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叫做顛覆國家政權，係嘛？因為喺個基本法裏邊，咪喺個國安法裏邊講得好清楚，呢、這個國家政權咧唔係淨係指中央人民政府，係嘛？包括特區政府都係叫做國家政權。有條謀理叫做屌你咩榮休全國政協委員。刘梦红就话：，屌你点可以国家政权入埋香港数咧？咁样啊？点可以告人哋呢条罪咧？系咪？香港特区政府点会系国家政权咧？咁都噏得出？屌你啫！你有冇睇国安法嗰条条文先得噶，大佬？系咪？嗱，所以呢两日都系环绕即系呢一个辩方大律师去盘问呢一个污点证人欧乐轩，都系讲呢啲嘢噶咋？希望可以令到个法官有呢种咁嘅印象。或者從呢一個控方證人嘅口中，喂得出咁嘅即係印象出嚟，呢個係辯方律師代表呢一啲不認罪嘅被告，或者可以講只能夠做呢啲，可以做咩咧？係咪？嗱喺呢一個16日嗰個咧，就代表人民力量陳志全嘅大狀馬維坤咧。就盤問呢，又繼續盤問歐樂軒啊，即係接佢已經盤問過佢噶啦啊。咁呢、這個馬大狀咧，就喺庭上展示戴耀廷喺2020年6月8日初選組織者嘅 WhatsApp 群組裏邊發出新東協調協議文件檔案35+新東個 final document 啊。 就顯示個協議文件上有參與協調機制的個人或者團體認同民主派取得立法會一半議席，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特赦抗爭者，令相關人士為警暴問責及重啟政改以達雙普選。咁就呢、這個歐樂軒就話咧，佢當時應該冇開呢一個檔案，如果有開到，佢就會注意到會運用呢一個字。當時我的總體印象就是當我開這些檔案都是會積極運用的、又指我都是剛剛看到這份文件新界東的協調機制第二點是用會運用的字眼，那就在爭論這些，但是那個所謂協議文件裡面的內容就是構成現在這個所謂、就是、律政司那個指控、因為你攞咗一半議席之後，會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呢個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特赦抗爭者，係嘛？又要令到啲相關嘅人為警部問責，仲要重啟政改，達至雙普選，呢啲全部都係叫做顛覆國家政權，係嘛？所以就要拗嗰個會運用同埋積極運用啊。咁但係你歐樂軒個回答好有問題咯。喂，你會唔知道？你會唔會開呢啲咁嘅 file？咁好奇怪喎，就係都係真係，我覺得真係係嘛？咁馬維坤律師咧，後來就向呢個歐樂軒指出，戴耀廷喺個文件裏邊用會運用嘅字眼，係咪騎劫咗協調會議？因為佢無視其他嘅觀點。咁歐樂軒就話：我確實有呢個感覺。咁即係歐樂軒就繼續懟呢個戴耀廷，係咪？話戴耀廷啊，即係騎劫咗嗰啲即係反對意見，係嘛？嗱，呢個就係我上次講嘅，我哋唔好用內控，就係話由頭至尾，屌你乜！你呢班人去搞呢個初選，準備要攻入立法會攞超過半數議席，喂，你都唔係齊心嘅，屌你！大家意見分歧，你搞條毛啊！咁但係最初係由呢個戴耀廷提出呢個主張，就係真係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政府。喂，有十部曲，點解你啲人唔行出嚟話俾我聽？喂，我哋唔同意佢咁樣做㗎。總之我哋而家要即係呢一個初選係泛民主派嘅初選，咁啊大家嚟參加初選贏咗嘅就代表民主派去參加呢個嚟緊嘅立法會選舉，希望攞到超過半數嘅議席，係嘛？令到我哋發揮最大嘅監察政府力量啊！我哋係贊成咁嘅啫。我哋唔贊成戴耀廷呢個35+啊，呢個十攬炒十部曲，我哋唔贊成嘅。你有冇講啊？冇啊嘛，大佬，係咪啊？我而家後來嘛，當時其實我哋都知道民主黨啊、公民黨啊，大佬佢得閒同你否決財政預算案咩？啱唔啱啊？係咪？即係我舉一個例子，我的經驗俾大家聽，你就知道。當年我哋搞五區公投，鬧公民黨。後來可以成事的原因就是我們都有些妥協，我們那時候 那個做法是什麼呢？我們每個區找一個民主派的議員辭職，那五大區你都要進行補選，那就是全香港的、就是、登記選民要去投票，對不對？就造成一個叫做公民投票，我們單一議題叫做2012雙普選，你選回我們進去，選回我們這些辭職議員進去，對吧？你就是支持这个议题的，是这解，那所以就叫做 de facto referendum， 变相公投。因为香港没有公投的法律上，即是我们要利用辞职，我辞了这个立法会，跟着你政府要宣布补选，每个区都要补选一席，我们港岛区一个辞职，九龙东一个辞职，九龙西一个辞职，新界东一个辞职，新界西一个辞职。咁你咪五個區都要進行補選，全香港人去投票，呢、這個就係公民投票啦。但係佢喺法律上佢唔係公民投票，咁即係我哋表達香港人嘅意見，通過一個公投嘅形式，哪怕佢叫變相公投，令到喂，如果我哋五個人高票入翻去嘅，係嘛，或者攞半數嘅選票，超過半數嘅，咁呢個公投咪即係呢個民意咪好強大咯。咁只不過你民主黨唔家產抽後腿，跟住又去中聯辦出賣五區公投，係咪？然後提你哋嘅政改方案，跟住就嗰年2010年就通過政改方案啦，就咁樣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嗰陣時做法，那個做法當然啦，如果用今日嚟講， 就可能是又是顛覆國家政權啦，係嘛叫做係嘛？咁咪好清楚喎，我哋嗰陣時係大佬。咁我哋要讓步係咩咧？講翻，我哋喺同公民黨嗰個所謂備忘錄嗰度，我哋就話社民連就話要2012雙普選。他呢就用盡快實行普選，沒有強調2012，那大家放在那個備忘錄那裡，你明白嗎？屌你各自表述，這個是整個運動的一個瑕疵來的。那我為了要他參加落答，焗住我就就他而已，你明白嗎？好了，用回這個例子，今天出現的問題，現在法庭啊，即係揭發了，就當時大家全部屌你都不啱數的，根本係啲泛民主派，包括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人民力量，屌你乜全部都是温和派嚟嘅，咁你搞嚟托咩？咁你戴耀廷搞呢個攬炒搞嚟托咩？搞到而家林家產分鐘要坐十鳩幾年監，係咪啊？大家明唔明我講咩？係咪係好可憐啊？真係你搞嚟做乜嘢？搞嚟做乜嘢？好啦，而家法庭话啊，屌你戴耀廷骑劫咗佢哋啊，咁样咁咪好悲哀咧。嗱，共产党或者呢个特区政府而家用呢一种咁嘅所谓，即系通过国安法喺度实施暴政，然后呢个摆彻头彻尾系一个政治检控，系嘛？彻头彻尾就系一个屌你政治迫害嚟嘅 ，OK？ 呢个毫无意义嘅。但系你而家睇翻喺个法庭。那個審訊的過程裏面即是突顯的，就是你原來這個30民主派35家屌根本是貌合神離的，五家產個個各懷鬼胎的，原來是吧？有些人怕被那群年輕人屌你即是騎劫，是吧？大家真的就為了要初選，屌你啊，我爭取到個初選代表，即是初選爭取到我張入場券，屌你可以去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但有些人可能初選輸了，他都去選的，是吧？後來沒得選了，是吧？因為這個選舉根本就沒有了，是吧？跟著就變成一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出現一個新的立法會乜可憐又可悲的地方就係、是，屌你！基本上就係大家都喂各懷鬼胎，屌你！即係與兒我詐，結果而家大家一起落禍，你幾可憐啊？點解法庭仲要講呢啲咁嘅嘢咧？係咪？咪變咗大家陷入一個咁嘅情景，就係話代表嗰啲被告嘅不認罪嗰啲被告，佢一定要將你啲歐樂圈。歐樂軒你就係咁懟呢一個戴耀廷，跟住要突顯咧啊嗱，佢哋就真係温和派嚟嘅，佢哋唔贊成嘅，屌你啫！你如果即係告佢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咧，就好無辜嘅，好冤枉嘅咁。咁如果佢哋冤枉，咁其他嗰啲激進派屌就係唔冤枉，咁就法官就判重啲咯。好似我上次講。咁咪講到呢個陳志全咧，就係、是、哦，陳志全屌咧，佢唔會支持否決財政預算案嘅，係嘛？譬如即係佢有好多政見啊，都可能即係需要即係支持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咁先至可以達成嗰個目標嘅，係嘛？咁咪講呢啲咯，係嘛？咁因為呢個馬大狀代表陳志全，佢梗係要即係。個官問呢個仲好笑，即係琴日問呢、這個即係歐樂軒呢、這個人民力量同社民連嘅政治主張個分別係點咧？咁樣歐樂軒就話：，誒、哎、好難有清楚嘅分別。即係我睇到呢段，我又覺得真係呢兩個團體都係我有份創嘅。OK， 我係社民連嘅創黨主席啊，為咗搞五區公投。跟住讓咗個主席，屌咧就嚇俾個新人去做啦，叫做後生啲啦，係嘛？結果呢個嘢就投靠民主派，係嘛？屌咧收黎智英錢，佢收撚完咧就梁國雄又收黎智英錢，跟住又賣咗個屎忽，係嘛？咁然後就話我搞散咗社民連， 人力又是，屌你，到最后又是投靠民主派，是吗？喂，两个都是进步民主派嚟嘅，喺议会搞拉布是人力，系咪？社民联喺议会搞肢体抗争，系咪？喂，呢全部系历史好清楚噶，系咪？咁我就做捻咗衰人，系咪？因为佢哋两个到最后就系又系变咗泛民主派，就系咁啦。咁而家一齐落网，屌你，系咪好悲哀啊？你谂啊？我罗宪话啊，大家知道成立史啦，人民力量系由社民联分裂出嚟嘅，所以政治议题上边咧系有啲分别嘅睇法，系嘛？咁啊，个马大律师话我唔认为人民力量系社民联分裂出嚟，咁啊，屌你真系，你问我啦，屌你，我系当事人，屌你，唉，不过呢啲咧，我而家都喺度整理紧啲资料，我会写嘅，你知唔知啊？我哋系。背上事實好客觀咁樣寫嘅，我即係盡量撇開我個人嗰個情感傾向，係咪？社民聯點樣成立？人民力量成點樣成立？點樣散？係咪？成個民主運動啊，即係發展個問題喺邊度咁？我而家喺度整理緊啲資料㗎，大佬，不都需要好長嘅時間，係咪？咁希望我身體狀況可以得，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歷史嚟嘅，係一個好重要香港即係嗰個政治發展嘅歷史嚟嘅。我看到這兩天呢，即我覺得真的最好笑就是這個歐羅軒昨天在答這個馬維君大律師的時候就說他是有那個感覺的，即這個戴耀廷是騎劫了那些反對意見的，但是今天呢他說我要補充一下，即他說呢他補充什麼呢？他說呢就是這個今天呢，就是這個代表陳志全那個大狀馬維君呢一開庭就說要向這個歐樂軒呢就是澄清，那麼澄清什麼呢？就是那個35加新界東那個文件呢，當時呢歐樂軒的政工就說這個文件是2020年6月8號由戴耀廷在組織者的 WhatsApp 群組發出的，咁歐樂軒就冇開個文件，咁如果佢睇到咧，佢會唔同意戴耀廷使用呢個會運用基本法否決權嘅字句啊？咁然後咧就即係歐樂軒話同意嘅啊呢個講法，咁跟住就話琴日辯方律師問我有冇一個騎劫嘅感覺，我諗過，我感覺我唔應該用騎劫呢個字眼去定性呢件事，始終唔想再用呢類詞語，結果又傷害戴耀廷，咁你而家咪傷害緊啦，你老尾係咪啊？你琴日講咗啊，我係有呢個感覺嘅，佢係騎劫。屌你今日話我唔想，始終唔想再用，唔想再用嘅意思就係以前用咗啦，係咪？咁你都係已經肯定係佢騎劫啦，話佢。咁而家我又唔想再用嘅，再用呢啲咁嘅詞語就又傷害咗戴耀廷。你已經傷害咗戴耀廷啦，大佬！我屌你老味，唉，都唔識講呢條友啫，都算好嘢。咁連續兩日都係講陳志全嘅，啊，講人民力量嘅，啊，咁都係個內容咧，都係牽涉到歐樂軒喺回應嘅時候，都係懟呢一個戴耀廷。咁冇辦法㗎啦，係咪？咁佢做得呢個污點證人，佢就要善盡佢嘅責任。佢責任係咩咧？就要令到呢不認罪嘅被告係被定罪。呢個係歐樂軒嘅責任。如果佢唔做控方證人，係咪？咁佢哋都可能會定罪，但係唔夠強啊嘛，係咪？好啦，講到呢度，拜拜。